一段情谣，说给谁来听？知心人儿呀，出了门，他一去呀没音讯。我的有情人呀，莫非变了心？为什么呀断了心？我等待呀到如今，夜有深呀月有明，只能怀抱几弦琴，弹一曲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。我有一段情呀，唱给春风听，为什么他要断音讯？深呀月有明，只能怀抱几弦琴，弹一曲呀唱一声，唱出我的心头恨。我有一段情春风听，春风替我问一问，为什么